有你陪伴，心就不会慌。不问前方的路有多长，青春有多短暂，顺着心的方向去远方。不论穿越多少高山，多少个驿站，打开窗时一片星光灿烂。一面清晨散落的每一缕阳光，点点启程的人还在唱着他的爱恋，感觉每时每刻每一瞬间的喜悦，能拥抱着你，想拥抱着一切。想去远方，无论穿越多少高山，多少个驿站，打开窗时一片星光灿烂，迎着清晨散落的每一缕阳光，点点启程的人还在唱着他的爱恋，感觉每时每刻每一瞬间的喜悦，能拥抱着你，想拥抱着一切。一面清晨散落的每一缕阳光，启程的人还在唱着他的爱恋，感觉每时每刻每一瞬间的喜悦，能拥抱着你，想拥抱着一切，能拥抱着你，想拥抱着一切。 热爱电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尤其是当你遇到了《爱乐之城》这样的影片，有的时候做梦就是电影的篇幅，每次看电影的时候就是一次入梦出梦，不同的梦境和人生都在电影当中展现出来，它滋润着我们的平凡琐碎又独一无二的生命。然而我们带着自己的投射做出喜欢或相反的判断，我相信之所以你喜欢某一部影片，是因为它一定给了你所有的想象。最近有一部电影让你在看过之后会让你热血沸腾，首先我们要感恩一下广电总局在情人节的时候登陆这样的一部超棒的歌舞片，它的名字就是《爱乐之城》。《爱乐之城》是本届奥斯卡当之无愧的最大热门，获得14项提名，追平了影史的记录，其中有两项是来自于最佳原创歌曲单元，分别是主角石头姐带来的歌曲，以及她和男主角瑞恩·高斯林所合唱的 City of Star 繁星之城。我们其实可以来听听看，我相信仅仅闭上双眼，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浪漫的不可救药的爱的真谛。 City of Stars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觉得瑞恩·高斯林在好莱坞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眼神里的温柔带着分寸感，却自然的让人心疼。几年以前，他在《蓝色情人节》里背过身走向烟花的镜头，不知道让我掉了多少眼泪。而这一次，在《爱乐之城》的最后，他在灯光和阴影的交界处向艾玛·斯通投去的那一抹眼神，自带能量的就给穿过人群了。有遗憾，有落寞，也有祝福。待片尾曲响起，才发现黑暗中的自己早已红了眼眶。 才能听懂沉默，只有想念才用想念包裹，只有胸怀里的痛才会在胸怀里淹没，只有安静特别赤裸，独自绕过回忆埋伏的巷弄，什么时候换你埋伏在街口？你总爱装懂地说，生命有时天晴，有时焦灼。说完后不久，你撒手就走，如此洒脱。我们还没走过那撒哈拉沙漠，也没有在亚马逊雨林看见过冰岛那帐篷，黄河里游泳都没有过，只有彼此允诺。你说过要去那肯亚坐热气球，牵着手漫步在爱琴海的日落，到底有没有？为什么不开口？还是要我相信你？想弄什么时候换你埋伏在街口，你总爱装懂地说，生命有时天晴有时焦灼，说完后不久你撒手就走，如此洒脱。我们还没走过那撒哈拉沙漠，也没有在亚马逊雨林探险过冰岛大帐篷，黄河里游泳都没有过，只有彼此允诺。你说过要去那肯亚坐热气球，牵着手漫步在爱琴海的日落，到底有没有？为什么不开口？还是要我相信你已挥手告别了？这笑来到我的面前，这一刻挂着笑却从此闭上眼，什么叫永远？你惭不惭愧？现在我只有思念作陪，整个夜剩下一片寂寞在喧飞，我的泪一颗颗堆在你的心间，有你的世界慢慢在指尖，剩你的话仿佛去于喃喃 《爱乐之城》讲的是两个不得志的人在洛杉矶相遇了。女主米娅在咖啡店打工，向往成为女演员，但屡屡失敬，都遭到了拒绝和嘲笑。男主塞巴斯蒂安，他是一个钢琴师，对爵士乐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可他喜欢的那种经典爵士乐跟这个时代的喜好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在追梦的过程，两个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只能分道扬镳。五年之后，已为人夫的米娅和丈夫碰巧走进了小塞的爵士酒吧，久别重逢，小塞依旧穿着干净的西装，打着领结，在舞台上绅士地弹奏着那首曾经的定情曲。结尾处，

导演在这部影片的最后插进了一段蒙太奇，在小塞被老板炒鱿鱼的平安夜，他没有像原来那样丢下偶然遇见的米娅，而是上去拥吻了他，然后他们就坠入爱河了，一起为了梦想努力，最后终成眷属，还有了可爱的宝宝。我开始有点分不清了，哪一种版本才是真实的人生呢？老实讲，这部电影很像魔鱼，一开始的时候你看是完全没有感觉的，用了两个钟头的时间炖煮之后冷却才慢慢的入味，最后的这20分钟就足以击溃你内心的防线，叫你措手不及了。其实答案你我心照不宣，蒙太奇足以对抗人世间的所有的悲伤，包括相遇过后的错过，但却注定在与现实的博弈中节节败退。 怎么了？怎么了？一份爱失去了光泽，面对面，背对背，反复挣扎，怎么都痛。以为爱坚固像石头，谁知一秒钟就碎落。难道心痛都要不断打磨？抱紧你的我，比过往富有，曾多么快乐。失去你的我，比起该落魄，痛多么深刻。笑着，一人分饰两个角色，越执迷越折磨，回忆还在煽风点火，明知往前就会坠落，到这一暗重返寂寞，爱到最后究竟爱成什么？抱紧你的我，比过往富有，曾多么快乐。失去你的我，已经该落魄，痛多么深刻。那一切结束了，安静了，我去了，为什么还拥有 之城。这部影片电影看完我想了很久，有一幕情到浓时，小塞和米娅在天文台里跳起舞来，然后他们突然失去了重力，突破云层飞向浩瀚的宇宙，他们在星团间起舞，在雾气当中 感受彼此的温度，在星座间寻找彼此的定位。他小心翼翼地像在保护一个宝物一般紧紧握住他的手，那种精确的力量是可以冲破前方的阻碍，可以承受梦想的负担的。在浮光掠影的天使之城，跟普通人一样，他们在这里也受尽了挫折，流够了眼泪，付出了所有的力气。油门用力踩下驶过绿灯的那一刻，新的一天会照常准时的降临。他们不断的错过，也不断的相遇，那种相遇的欣喜和感动足以媲美川端康成所写的凌晨四点钟看到海棠花未眠那般。一个抱着爵士梦，一个抱着演员梦，他不爱老电影，他不爱爵士乐，但没关系，只要有我和你就够了。 You got the invitation, you got the right address, you need some medication, the answer's always yes. A little chance encounter could be the one you've waited for. Just squeeze a bit more. Tonight we're on a mission, tonight's the casting call. If this is the real audition Oh, God, help us all. You make the right impression, then everybody knows your name. We're in the fast lane. Someone in the crowd could be the one you need to know. The one to finally lift you off the ground. Someone in the crowd could take you where you want to go. If you're the someone ready to be friends, the someone ready to be. Make a mission to finally discover you. Thank you.

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碰到梦想就会有一些小意外，梦想就是这样的一件令人难以忍受又不忍放弃的大事业。在米娅低谷的时候，小赛很认真地送上一次次的鼓励，甚至米娅准备放弃一次绝好的试镜机会时，他守在他的家门口，一直到说服米娅，就算全世界都不买账，米娅也会因为小赛而爱上爵士乐。但把梦想看得很重的两个人，终究不会为了彼此而放弃追梦。在熠熠生辉的梦想面前，彼此的关怀甚至是对未来的构想都如此的脆弱。

泪点，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多过一年。回忆的画面，在当这秋千梦开始不变。你说吧，再渐渐方向回 聊的这部影片《爱乐之城》。在分开的那五年，痛固然很痛，可明显有的时候恋爱过了火后继续相处的话呢，就会相互折磨了。所以《爱乐之城》的结尾是如此的打动人，因为它讲的不是青春年少的那种情动，也不是天涯沦落人的白头偕老，而是成年人之间一场足够成熟的爱情，懂得放手，懂得做出选择。像立花北之写过一段话哈、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流萤断续光，一明一灭一指间，寂寞何以堪。还好米娅和小赛他们耐住了寂寞。很多人都觉得相遇其实是一种成全，但这并不完整。你要知道，错过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成全。 该去追求。

想为我们谱写 让我感动的画面，就藏在你心间，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你 一起去冒险。 这部影片很多的歌舞呢都是角色自己有情有感需要抒发的时候而迸发出来的，就像是爱情，你不知道它会在那里突然的出现在你的身边。爱乐之城的这首原创歌 City of Stars 这样唱的，说在星空之城你是否只为我一人闪耀，谁知道呢，这是一场崭新又美好的开始，还是一场不能实现的梦。就是这样一部浪漫的看似说着爱情实则说着梦想的音乐剧，爱乐之城的几十首歌都是唯美的背景音乐，就是因为这样给这部影片增添了太多太多美妙的感觉。而你心中的梦想是什么呢？在这个电影结束之后，在我心内久久无法忘却的最极致最浪漫的一段，其实就是在那浩瀚的蔚蓝的星空下的漂浮之舞，星空中的翩翩起舞，也是最美妙的爱情。愿我们能够遇见两个人，遇见那最美的那段旋律。 人世间最棒的爱情，便是因为爱而有所成长，而变成更好的人吧。想起在《大话西游》里，至尊宝穿越500年的时空去寻找月光宝盒，阴差阳错地遇见了紫霞，因为紫霞在他心中留下一滴泪，从此至尊宝就忘不掉他了。他一直向别人证明自己爱的是白晶晶，但其实紫霞才是他的一生所爱。因为紫霞，他拥有了爱人的力气，晓得要怎样去爱一个人。我相信在这部影片当中，在米娅亦或是小赛的泪光当中，对方一直是人群中最闪闪发光的那个人。也感谢你曾在我的生命中走过，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

开那座城市没多久之后，我的前室友孙少他就恋爱了。孙少聪明、努力、自律又独立，他对另一半也是有着相当高的标准的，对爱情有着近乎完美的要求。之前有一个很不错的男生追求过他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接受。现在这个男生样貌、家庭、工作都是普普通通，到底是凭什么打动了他的芳心呢？姑娘孙少想了半天，把一切都归于两个字儿，那就是时机。他跟我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离开那座城市，他不会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可是偏偏在他最脆弱、最孤独无助的时候，这个男生就出现了，然后带他去吃饭、看电影、打羽毛球，陪他聊天，逗他开心，用一颗真心敲开了他的心门。孙少跟我说，这是天意吧？啊哈，你瞧，这就是缘分，也是运气。我想起此前追求过孙少很久的那个男生，如果他是这个时候出现，是不是冰山也会融化成火山，迸发出不可思议的感情呢？孙少不是没有向我表露过这份遗憾的，他说换一个时间遇见，也许他们就会是不一样的结局。万芳曾经唱过一首歌，歌名叫《相爱的运气》，歌词里唱，我们都是很好的人，也难免要受打击，只是相爱啊还需要运气。我已慢慢明白张爱玲所写的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赶上了的爱情需要多大的运气。而现实生活里多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阴差阳错而错失的爱情。我的一个异性朋友和另一位同学谈恋爱，先是相爱，后来有误会有缝隙开始相杀，他一直在尽力弥补，在某一天送别那个姑娘的关键点上，铺垫也有了。此时过马路，他们俩被人流车流挤得分了前后，他大声地说出了心里的话，近乎呐喊，但是被一辆恰好开过来的大货车给阻挡了，女孩没有听见，像极了电影桥段。后来他们俩也没在一起。当他亲口跟我说给我听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那个场面，那种遗憾。是的，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狗血，就像你走在路上，两人相向而行，被路中间的一根电线杆给挡住，始终都没有见到对方。可是如果好奇的回头，双方会看见什么呢？还是那根电线杆啊。天地广阔，我们始终受限于这根电线杆，互相看不到。爱情当中的错过，除了运气，也可能是不够努力，不想再努力。就比如我的那位朋友，本可以再次吐露心声，可是他没有。那辆刚好路过的汽车，那根电线杆，也许在他心里就存在着，也许本来就是可以去除的一个干扰。我的好朋友小杰，在和她的男朋友相识的时候，并不是好的时机。那个时候，她男朋友即将在三个月之后出国，而小杰的工作刚刚稳定下来。在爱情一开始，他们就面对这样的考验。为了留住这段感情，小杰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并用三个月的时间上口语课。在三个月之后，和男友一起出了国。我问他：“你不会后悔自己的放弃与付出吗？”他摇摇头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完美的缘分，遇到了那个人总会有妥协和付出。有的人是失掉自己的自尊，而我还好，我只是失掉自己的工作而已。感情需要经营，我现在只想和喜欢的人一起经营我们的感情，一起生活，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你实在是很难不相信这样的姑娘不会有好运气吗？ 我听见雨滴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忍着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所当然的忘记。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总容易羡慕别人的好运气，却看不到对方在背后有过怎样的付出。好运气也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才能留住。姑娘，你这么好，配得上最美的缘分、最好的运气和最棒的那个人。如果你还没有遇到那个 Mr. Right 的话，也许不是你不够好，不是你运气太差。世界那么大，得以错过那些不适合你的人，也未曾不是一种运气。好了，这就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墨，祝你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过熟悉的站牌，